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昨天讲那个不是本心修法无益，那我们讲第六个点灯。点灯是无上光明，光明不变，点灯就只是消灾解厄，虽是善事，就怕慧命永暗昧。很多人都会在佛菩萨的生日，或者是求东求西求南求北，或者是神明生的时候，点个光明灯。也就是寺啦、庙啦、宫啦、殿啦、堂，几乎都有点光明灯。那大家想一想，点光明灯是为了什么？求小孩子啊平安顺利啦，求自己的前途的光明似锦啦，再来求什么？求超度冤亲债主、九贤七祖啦。哦，所以一盏光明灯大概功德金香油钱就多少钱？大概有固定行情啦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有一些寺庙，有一些庙有没有？每次农历过年前呢？要点个光明灯啊，或者是药师灯什么灯的，都大排长龙。那其实点灯你们是用什么点？在古时候没有电嘛，所以是用什么油灯，对不对？油灯。那现在有电了啦，有 LED 灯嘛，所以插个电就可以了。那其实点灯的意义在哪里？佛经里面最出名的点灯功德就是频尼烂陀点灯，他呢佛前点一盏最小的那个油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起一个愿力，发一个什么愿力？愿我来世具足妙智慧，彻破众生心中无明暗。说结果，释迦牟尼佛呢赞叹他善哉善哉，来世必能成办心中的宏誓。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么多人点灯供佛的同时里，赞叹呢频尼点灯那一盏最小的油灯呢？因为王侯将相，他们呢？所点的灯都是求自己，供佛的功德福报都是求自身受福，唯独凭你点灯供佛怎样？他回向自己来世具足妙智慧，可以彻破众生心中的无明暗。那这种是属于功德，那福报跟功德是不一样的哦。福报有生灭，功德是不生不灭。然后呢？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这才是功德。那求自己、求家人、求什么家庭、家主，这叫什么？求自己三生受福，三辈子的福报享完了，大概也就没了。那一般人点灯，大概就是柜台嘞，缴个钱，然后呢，名字填一点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但真实的点灯，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有聊过，我以前呢，在粉丝专页里写了很多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粉丝专页里面，好去看看说什么叫点灯的功德。那这种点灯的功德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什么是光明灯？诸位，最大的光明灯有两盏，你知道是哪两盏吗？日、月、太阳跟月亮。为什么是日、月、太阳跟月亮？你看嘛，是谁叫太阳起床？是谁叫太阳下山？是谁叫来中秋节的每个月农历十五的月亮变圆的？谁？法尔如是，天然圆现，对不对？所以太阳出来照此世界，照他世界，照此大地，照彼大地的时候，无分别心，它随时节因缘具足而现此处，现彼处，来随缘学缘而照。所以太阳所到之处呢，每个人知什么？知时节，知因缘，农夫知道什么？早上起来要什么上田啊，什么一大堆的，或者是呢，一般的人知道说我要上班了，要工作，要营生事业。那出家中，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，但只有在早课就已经梵呗了，流露，然后梵音显扬了。那这种呢，太阳随缘，此处他方而照，他无心而照，却能应现大地，让所有的生命得到滋长，让所有的那农作啦，包括一些农作物，包括一些植坯得到成长，那让众生呢安居乐业。那这种光明灯不用钱，你只要许个愿，愿菩提心力加持，愿十方佛法僧三宝功德力加持，愿眼中所见的日太阳这一个大日。能够显此处，显他方，随缘而照，乃护持如来的清净法子，能够安心办道，能够呢顿破无明，能够呢住持普贤行，能够呢续佛慧命， 传佛的清净觉相。那你看哦，当你心中起一个愿力，那你在你眼前那个虚空中的大太阳，就是你菩提心光，也是佛声光、相光、顶光、鹤翼光焰所加持、所等持的一个大日光明。你用此大日光明来供养南无法爆发三生圆满诸佛，来供养南无常住十方佛法圣三宝，来受用自己安心办道迎生事业。你安心办道能够呢荣耀主庭，你迎生事业能够光宗耀祖。它立足在哪里？立足在你的妙智慧而已，清楚哈、哦。那每个月农历十五呢，又有阴晴圆缺，我们比喻十五好了。月亮的鹤翼清凉，鹤翼不是热，你看它看起来还是很亮嘛，但虽然很亮，不像太阳那么刺眼，或者像农历六月那么热，对不对？它很清凉。那这一种明亮清凉，让每个人白天工作忙碌以后，到晚上能够怎样，在清凉的月光下，抖落一身的烦嚣尘嚣，包括自己，包括家人，包括朋友，都可以在月光下品茗啊，喝茶聊天啊，甚至论法啊，甚至禅坐看经啊。那这种清凉的月光洒落了大地，让每个人脱去白天的所有的烦嚣，让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身能安住在安静到平静到宁静，乃至在禅定中能够入定，乃至在法喜为乐，乃至在一念偷偷顿超能够清净。所以其实眼睛所见最大的光明灯是什么？日月太阳月亮。记得哦，不用花钱，要发愿而已，而不是花钱。好，那寺庙里面的光明灯，我们呢总不能讲说对错，讲说那个好不好，那可能会被人家骂到臭头，懂吗？那以我来讲，我从来不点这种光明灯，因为我讲实话，佛菩萨不缺这种呢油灯或者是电灯，佛菩萨缺的是什么？佛菩萨万德庄严，他什么都不缺，而是我们众生自己缺什么。我们众生自己缺什么？你静下心来，你是不是缺少妙智慧跟大慈悲？你是不是因为缺少妙智慧所以见尘不净？你是不是因为缺少大慈悲所以没有办法猛然回心，所以把所有的五浊恶世里所有的八万四千尘劳们当作是自己的烦恼，当作是自己的业障？但你不要忘了哦，自觉觉他觉性清净圆满的佛释迦牟尼佛住世，此处是什么？此事是他的十类应化生佛的净土，同时是他报身卢舍那佛、毗卢遮那佛的法藏世界。所以当你能触破无明，明见自性时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法藏世界。讲清楚哦，这跟你点不点光明灯两回事了。那我不能讲说点灯没有福报，当然有，点灯绝对有福报，但这种福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，求自身三生受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即使可以消灾解厄啊，虽然消灾解厄，但毕竟还是什么生灭的善事啊，对你的慧命妙智慧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讲清楚哦。那如果你问我说，师父，那点灯跟慧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？可以啊，佛前一盏灯，愿佛力加持弟子能如十方古佛、今佛，遍及未来佛一如，应缘具足，大用现前三昧成办时，测破圆品圣相无明，圆证天然无失自证智，圆满三身，圆证成佛。然后呢，爆化圆满诸佛声光、相光、顶光、鹤翼光焰，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彻破所有众生一切心中的无明暗，护持九法界离苦得乐，永破无明，共成佛正菩提。所以你如果佛前点灯的时候你念这样，那才是真功德。那请问你的灯是多大？你的灯是多大？师父告诉你的灯要多大，你听好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闭着眼睛，那方便你就静坐，把你的心轮八瓣莲花开启， 中有一尊毗卢遮那佛，八百莲花中毗卢遮那佛庄严住持时念嗡比扎达都梵，或者是念嗡瓦斯达达都梵，或者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随你，佛号咒语随你。然后呢，默念一句、三句、七句以后，瞬间把自己的星光发露，观想光明从全身毛细孔显然而出，成就一个毫光藏相的新月圆光。然后呢，你的中脉一莹净白净，然后你全身呢变成彩虹的颜色，你中脉莹净白净，你全身显扬成彩虹的颜色，然后在你全身有一个什么圆月之光明把你包着。那这一盏光明灯庄严住持在此佛世界，依佛力之功德色受以加持，依菩提心力之显扬，求佛菩萨加持你此生庄严住持此佛世界，能显一切的分身、一切的化身、一切的等留身，在如来的三千大千世界里，有佛住世之处，就有你一生德相，显扬为红光之身、之光明身，来庄严佛净土，来佛前听经闻法，来显扬一切自性的功德，来利益众生离苦得乐，来续佛慧命，来传佛法身，乃至有佛住世之十宝庄严土，乃至有十莲化身佛住世之十莲化身佛的一切化佛净土，都有你光明身、红光之身、一生身显扬的意义身，如是的与诸佛为同事，共菩萨摩萨为法理。所以你知道你静坐的时候你要干嘛呢？你静坐的时候，就是盘着你两只脚，把全身观想中脉莹净由金黄转成白净，然后呢显为紫金檀，全身毛细孔都放光，放光从每个毛细孔透出，然后就变成一个新月圆光。那新月圆光里面的光明都变成七彩的颜色，无尽的颜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红光之身，这才是你真正自己的光明灯，不用钱呀，听好不？所以你今年农历过年，不，你天天只要你时间方便，你跪着、站着、坐着、躺着，随你方便就好。包括你静坐，你就叫师父这样讲，你把全身观想成这种光明红光之身，那才是真实的光明灯，知不？那你如果去礼佛寺礼佛，或者在自己的佛堂礼佛，你观想到这种庄严的时候，你只要念这样啊：愿菩提心力显扬，法界体性力力持，常住十方佛法僧三宝功德力加持，法报化三生圆满诸佛万德庄严功德力护持，摄受弟子某某某显新月圆光正红光之身，来供养报化圆满诸佛声光、相光、顶光、鹤翼光焰，如是一体光明遍照如来三千大千世界，遍及十方法界。愿彻破众生心中无明暗，愿彻破九法界最后一分圆品生相无明，复本心源，见自本性本来清净，圆正天然无私自正智。愿佛力加持弟子某某某世界因缘具足，此佛世界他方佛国净土，皆悉与九法界与诸佛为同事，共菩萨摩萨为法理，能成佛证菩提，转如来正法轮，护持九法界、三集十方法界、四出世间、四圣六凡，共成佛证菩提。所以你如果会点师父这一盏光明灯，我告诉你，卡欠的啦，钱白赚啦，听好不？不是你把钱拿到佛寺，对不对啦？是你点灯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懂得点灯的功德，而不是福报啊，你不懂得点灯的功德，唉，钱有那些想你家己开的啦。当然，出世的福报那是你受用，但是什么叫福报？生命嘛，对不对？生命嘛，所以你人世间点一盏光明灯，求科甲啦， 求嘞贵人呢，或者求什么前途啦，那是你的求，没有错，这是福报，心诚必有感应。但这里这个对你自己的慧命一点瓜葛都没，一点帮助都没。佛教是无所求的宗教，佛是自觉觉他觉性清净圆满的觉者，所以佛住此世间，随众生的根器，虽然方便讲出八万四千法门，但如来入大般涅槃以前有讲啊，要依了义经，也就是般若以上的功德，不能依不了义经，也就是生灭罪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你如果懂，以后点灯自己念这样。你在以前师父，我点灯用什么点吗？一个这么圆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什么蜡烛，就是女孩子在点精油那种蜡烛，有没有？那是白色那一种，一个新台币2块钱。但我每次点灯都怎样？念念一大堆，念一大堆的同时都没有离开师父刚刚念那一些，讲清楚哦。慧命是你自性的，福报是生命，慧命是常住。你如果能懂得点灯来慧命常住，你才是真实的佛教徒。那你虽然是佛教徒，你却不懂得点灯的功德，难道呢？依世俗的这种相似佛教，难道不了义的有所求的佛教？你把点灯当成求自己的科甲、光明、贵人一大堆，我不能说错，我不能诽谤你的虔诚，但我只能讲说您太客气了。能破无明，你却不住持，你偏偏要当一个薄地凡夫的众生，你怎么妄自菲薄自己呢？清楚哦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年到佛寺去点光明灯，不管那些出家法师怎么跟你讲一大堆，你照师傅的念就对，听好不？懂哦。来，再来面那一个，出家，出家是出离红尘，红尘不离出家，就只是虚消信失。虽是善事，就怕披毛戴脚环，这得几多条啊？顶着光头的人叫割爱辞亲，割爱辞亲。那以前呢，我们在 YouTube 里面呢有放影片，那粉丝专页呢，那秘书都有一字一字写下来，讲了出家有五种功德，有五种出家。第一种是什么？第一种就是呢，割爱辞亲，剃发染衣，圆袍方顶。来，割爱辞亲，什么叫割爱辞亲？也就是辞父母之家，生身父母之家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剃度染衣，就顶着光头了，穿着染色衣。那这一种就是你一般所见到的受比丘戒或者菩萨戒的出家人，这是第一种出家。这种出家人叫凡夫僧，凡夫，清楚哦。凡夫生，那第二种叫什么出家？正阿罗汉，永离红尘之家。因为阿罗汉看到红尘世间是什么？苦空无我无常，所以修四圣谛十二因缘而证极净涅槃，也就是苦集灭道证极净涅槃。所以这一种应供杀贼无生，其中一个无生就是不用再转世轮回了。可见呢，这一种叫做永离红尘烦恼之家，这是第二种出家。这种出家已经算是功德了。记得哦，阿罗汉叫僧宝，刚刚讲的剃光头的那个叫什么凡夫出家人，那个不是福田呢。照佛经来讲，佛有讲嘛，应供才是福田，也是阿罗汉以上才是福田，讲清楚哦。那第三种出家叫菩萨地。那菩萨呢分三种，一种是地前位，地前位也就是燃顶人世第一法，他修六度万行八万四千法门，他还没有证解空的妙智慧，所以还没有到地上，一定要证三轮体空才是初地菩萨，这样清楚哦。好，所以第一种是地前位，那第二种呢叫地上菩萨。地上菩萨就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10地到11妙觉地，也就是佛。所以菩萨地分10地，那也可以讲分11地，11地就是妙觉地，也就是佛。那一般到10地叫法云地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二种的菩萨叫什么？叫尚未证无生法忍，还没有证无生法忍，也就是初地。到七地，也就是有功用行、有作业行都承办，但还没有圆证无功用行、无作业行， 所以第二种菩萨叫什么？地上菩萨初地到七地算。那第三种的菩萨叫菩萨摩诃萨，也就是以破无明证无生法忍。那这一种呢，以证无生法忍就成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甚至妙觉地、十一地佛。所以依功德力、依愿力、依实证的功德力有不同，懂哦？那我们这里第三种讲的，其实就是讲破无明证无生法忍的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那第四种呢，就是佛嘛。我们先不讲佛，所以菩萨就讲三种，一种是地前位菩萨软顶人事第一法，修六度问行八万十天法门；第二种叫地上菩萨初地到七地，也就是在证解空的妙智慧，证什么三轮体空。由初地到七地，那第三种叫菩萨摩诃萨，也就是破无明证无生法忍。我们一般讲就是什么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都算，这样清楚哦。那出家呢，这种叫菩萨出家，所以菩萨出家又分两种哦，一种是他倒驾慈航来人世间呢，利益众生，离苦得乐，续佛慧命，如佛住世。那这一种就是出家成菩萨以后，他又回家，回到红尘之家来度化众生，这样清楚哦。那另外一种菩萨是什么？他住持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他没有来红尘世间与众生同在，他以如来，他以什么法身大士，难道以菩萨同住持？那这一种，他没有来红尘世间，他已经到十宝庄严土，如是那报身佛的净土。那这一种呢，就叫做出家。所以有倒驾慈航的叫回家，没有倒驾慈航的就算出家。那第四种就是刚刚讲的哦，就是出家的第三种，也就是破无明证无生法忍。所以这里第三种的出家是什么？第三种出家是讲针对初地到七地。那第四种的出家，也就是破无明证无生法忍，成八地、九地、十地这三地的菩萨摩诃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真实出家。所以第四种叫真实出家。那第五种呢，永破最后一分原品生相无明，圆证天然无失自证智，圆满三身，圆证成佛，这才叫圆满出家，这样清楚哦。所以出家分五种，第一种叫凡夫，凡夫生，凡夫生就是出父母生身之家，夫妻彼此之家，兄弟姐妹之家，这一种叫什么？凡夫生，就是一般的出家人，这不能算福田。所以你们现在就说种福田，种福田，你们自己去把佛经看清楚，就知道什么是福田。那你的护持一般的出家人，对不对？当然对，但不算种福田，是你跟他个人的共业而已。你的发心是种福田，但其实哪的人呢，他不是阿罗汉以上的功德，他不是福田，所以是你们两个人的共业。佛经有写，这不是我讲，记得哦，佛经有写，祖师有讲，不是我讲。那第二种出家就是什么？就是福田生，也就是生宝，也就是证阿罗汉，出红尘烦恼之家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菩萨出家，有回到人世间来度化众生的，也称回家，在家了吼。那没有回到红尘世间度众生，就往十宝庄严土去的，那就是什么？出家。那第四种出家就是破无明，也就是真实的出家。那第五种就是什么？成佛证菩提，圆满出家。所以出家有五种，记得啊，阿罗汉以上才是福田。佛经写，不是我说的，佛经写的。所以你们现在都跟着出家人，顶着光头的出家人哦，在那边听修佛法，甚至以为护持这些人就是种福田。自己看佛经啊，我不敢拆人家的台，拆太多人家的台哦，大概也不好过日子。我只是希望你们看懂佛经，然后不要以盲导盲，也不要以讹传讹，这样清楚哦。所以出家人如果没有证阿罗汉以上，他是凡夫生。那他凡夫生呢，其实跟在家居士哪边不同？在家众不也都是在做功课，出家众不也是在做功课？出家人呢，早课、午供、晚课、法会， 在家中呢营生事业，然后辛苦赚到的钱，福国利民的所得税以外，养家活口啦，哎，留下来的呢，当一些安全存粮以外，来随喜来护持佛的弟子出家众。你看人家也是在修行啊，所以如来的佛教有四种弟子：内护，内护就是比丘、比丘尼；外护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。那佛的弟子分四种，也就是什么？出家的男众、出家的女众、在家男众居士、出在家女众居士。那为什么出家人修佛就孔锵孔锵？就是你们在家居士修佛，却一定要砸现金、放银子才算。你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懂吼？所以很多出家人，你看很多的佛教故事啊，虚实现销啊，到最后都是披毛戴脚环。我们不提这个，只提这个哦，它有争议，清楚哦，它有争议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，来受戒。受戒是清净发心，心若不净，受戒就只是圆顶方袍，虽是善事，就怕滴水永难消。这受戒哦，是佛教的大事，也就是你要受什么沙弥、沙弥尼戒，再来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再来菩萨戒。那沙弥、沙弥尼用十种戒律来讲，再来呢，比丘250戒，比丘尼呢更多了哈、哦。那菩萨戒呢，有分两种，也就是《梵网经》菩萨戒跟《一切菩萨戒经》。那以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来讲，有十众48千，也就是58条的大小戒律了。那受戒的同时呢，你呢要自己发心。所以戒和尚会一条一条问戒子，那你们就要回答能受持、能受持、能受持。那受戒是什么？红尘世间受的戒是什么戒？三书七经，三书七正。三书七正呢，三个德界和尚啊，教授和尚、节目和尚这一些来传给你，然后有七个法师来作证，对不对？还有引导师来引领。那这一些都是什么？出家法师传给下一代，然后呢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。那传到今天不管多久，大佛顶所楞严经有一句话，这一点你要听好，很严格。三师七正十个阿舍里，只要其中一个不清净，整场的戒坛都不算数。我、哦、那很严格哦。那楞严经又补上一句话，所以说末法时代，如果呢真实想要发心出家的佛弟子，那就对十方佛启蒙式自受戒。那哪一种才对？两种都可以，但是呢社会上承认的只有到哪里？到三书去讲下去，你对佛菩萨自己许愿要受戒的那一种，没有人承认。那你如果是依佛经，你就住持吧；你如果是依世俗，那你就方便吧。啊，哪一种对？卖修眉的对了，了我。那真实的受戒在哪里？刚刚讲的哦，沙弥戒是凡夫，比丘戒是凡夫，菩萨戒、初受戒是地前位，也是凡夫。所以三坛大戒，戒在中小圣来讲叫防非止恶，防非止恶在大圣来讲叫戒德律行，戒德律行。在最上圣来讲，禅宗祖师说什么？我这里没有这些闲家具，我这里没有这些闲家具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什么？不持不犯才是真持戒，懂哦？那法身大士受持的戒不是我刚刚讲那一种戒，菩萨摩萨所受持的戒是什么戒？《大方广严解经》上面讲得很清楚，叫做清净光明金刚宝戒。清净光明金刚宝戒，清楚哦？那如何受这种戒？这种戒很简单啊，你看那《圆觉经》就有写：六根不攀六尘，不产生六识，根不动尘清净是即染，念念不相知，物物不相道，是法住法位，是天相常住。这就是清净金刚光明宝戒啊！你会吗？你会你就自己受持吧。你不会吗？你不会就按部就班来啊。这样清楚哦。 那受戒要干什么事？刚刚讲，以中小圣来讲，它叫什么？防非止恶。以大圣来讲，叫什么？戒德律行。那以最上圣来讲，祖师说这里没有这些闲家具。那以最上佛圣来讲是什么？最上佛圣讲的就是清净金刚光明宝戒。所以当这些戒的次第你懂，懂了以后，你再去看看你自己的，不要看别人了。不要看别人，那很多人会就是说，哦，我对别人有同理心呐、啊，甚至我对那些弱势族群有同情心呐、啊，那这一种是什么？这一种是修养，它跟修行没有瓜葛。这一种是善心，跟真实的慈悲还有落差。哎，听我，有时候逢金不是马良，你稍微一个念头不对，因地不争，果招就一区了，清楚吧？那出家人是不是一定要都去受戒呢？你不去受戒，那你看一般在家居士会不会承认你是出家众，对不对？那出家以后如何持戒？哎呀，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啦，你自己知道而已。哦，反正末法时代嘛，建议每个人以戒为师，尽可能不要以出家人为师。这只是我在这里，哎，有感而发的跟你们大家讲，以戒为师，不要以人为师，清楚哦。再来说法。说法是理证法性，法性为证，说法就只是鹦鹉学舌，虽是善事，就怕昧如来正法。这个讲经说法累呀、啊！我告诉你为什么累，不是说说法前讲经前要做功课。禅宗祖师说什么？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。再来呢，依文解字，与佛作缘。记得哦。依文解字，与佛作冤，作冤仇了、啊、哈。然后呢，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。那诸位，那怎么讲经说法？其实这也很简单，祖师要的就是你依般若了义经来讲功德的不生不灭，而不要依不了义经去讲念经拜忏，去讲法会消灾排位光明灯。然后来讲什么？讲有所求的生灭法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一个出家众，如果他登高坐的时候，他依什么讲经说法？依般若了义经来讲不生不灭的般若功德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真实的大善知识。那这一个出家众呢？登高坐以后讲说法会能消灾啦，排位能什么消灾啦。然后呢，种福田能够增加什么一大堆的，那这种呢，挺好听。佛经有写，这不是我讲的，佛经有写，根本就是在什么污染佛教啊？为什么？那佛讲的不是我讲的啊？佛入大般涅槃以前说什么？依了义经，不依不了义经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依智不依事，依妙智慧的，不要依心易事的染心嘛，以戒为师嘛，依法不依人嘛。那这些会的话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懂没？什么叫扪心自问？你真的懂佛法吗？你佛学教材中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看过吗？你真的如来的五十说法那几部基本代表的经典看过吗？那看过了，你真的懂佛学，然后在蒲团上的功夫，日常生活中你都能够心口一如吗？也就是把佛学转成佛法的修行了，然后在禅定中有次第，在妙智慧中呢有实证，你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如来藏经、如来智印经呢，里面有讲一句话，什么话？登高坐的法师，自己在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连台下听经闻法的弟子，都一起下地狱。不是我讲哦，是佛讲的哦。所以很多人听经闻法都觉得自己很虔诚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佛自己定下的教义与戒律，不是末法时代哪个出家弟子改得动的，懂哦？所以呢，讲经说法的法师，自己呀、啊，身披法服登高坐，切记呀、啊，讲给。在家居士讲给出家众、讲给弟子听的，一定是 般若了义不生不灭的功德，而不能讲不了义的福报啦、罪福啦、消灾祈福法会、光明灯牌位、见识庄金身这一些。所以佛经有没有写得很严格？佛经确实是写这样，至于你怎么信，甚至你怎么去修行，自己扪心自问，不要问我，讲清楚哦。很严格就是了啦。再来参禅，参禅是为破无明，无明未破，参禅就只是寄语附诵，虽是善事，就怕也干学师之吼，也干学师吼。诸位，什么是参禅？你要告诉我说，师，我只是念佛啊。你要告诉我说，我就什么修哪一宗啊，修密宗啊，我要干嘛参禅？也对了，禅者是什么？禅是佛之心呐、啊。禅叫思维修，思维修翻成中文就叫做定慧。那定就是法身定，慧就是智波罗蜜。所以参禅就是什么？彻破无明，见清净自性，复本性也，见自本性本来清净。所以呢，叫做什么？脚跟点地，黑漆铜底脱落，彻破无明，再来到本地风光。那本地风光就是法身断德，法身断德。那法身断德有一种德用，常乐我净嘛，也就是显智波罗蜜，此佛世界他方佛国净土圆满三际十方法界功德一如，也就是融成一体，打成一片的法身清净。所以参禅其实就是定慧的功夫，那定慧功夫圆满，其实定就是极灭大定，慧就是什么常乐我净的德用，也叫做大圆净智。所以法界体性智、大圆净智圆满，就叫做参禅修学，一生修学一毕。那既然参禅是为了彻破无明，那你如果呢没有懂得去怎么思维修，那你就是这样念佛则谁，念佛则谁，念佛则谁。你在蒲团上用功夫或日常生活用功夫，你呢老是只是默念说啊念佛则谁，或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谁，你闭着眼睛在那边想这些，有没有答案？当然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变成这样一句一句的话头，就变成好像在持咒语一样，把话头当咒语这样念。其实参禅不是这样，参禅是怎样？参禅是怎样？有机会我们再来聊。参禅不难呐、啊，真的不难。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是你的善知识没有教导你比较契机适合的路子而已的，懂哦？清楚没？所以为什么祖师常讲说"也甘免，也甘免"，也就是呢，走错路了，却没有善知识跟你点拨，还自以为是。那遇到真正明眼的人，一见即知。一见即知啊！有时候嘞，一点也不拨，一拨也不点，那点拨点拨，自己念头也转不动，难怪叫也甘明。再来呢，禅定，禅定是为修定慧，定慧不等，禅定就只是消融五蕴，虽是善事，就怕阴魔难解脱。禅定分四禅、八定、九次地定。四禅八定九次地定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无色空、无边、四无边、非想非、非想处颠，再来一个阿罗汉的昧心定。四禅八定九次地定，就是刚刚念这一些。那无我相一般来讲就是初禅。哎，讲这样也太快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静坐呢，不是钓鱼度孤，那大概就是什么腰酸背痛，底下打坠加卡嘞，磕没掉，一点个挡来挡去。那有的人要是告诉我一句话，举个例子呢，就像今天电视呢，100多台在讲经，一个法师讲，你以为你静坐可以坐1个多钟头就能怎样吗？那跟鸟生偷食没瓜葛啦。我本来想，就不是现场，不然我就问啊，举手问，我说啊，静坐能坐1个半钟头，如果说连鸟生偷食都还没办法，那连静坐5分钟都做不到，甚至做不到1个钟头，难道就能鸟生偷食吗？那静坐的时候，1个半钟头都在那里念佛数心，难道就不能了生偷食？一定要照你的法门让你了生偷食？人家坐1个半钟头，说不定就是念弥陀念1个半钟头整，然后呢，身心 直心长远心，那一个半钟头在念佛都没有杂想，你这样念一个半钟头用经咒方式念佛，为什么不能彻破无明？为什么不能了生死？懂没？所以有时候法师讲经不要太快嘴了，因为人家修到哪里，哎呀，凡夫不懂啊，我们既然不懂的不要多嘴嘛，懂吗？还有你既然要讲你的法门是最殊胜，你干嘛去批评别的法门？这些法门不都是佛讲出来的吗？你只喜欢你好你喜欢的法门，难道讲给所有人听？但你真的觉得说每个听的人都是契机你那个法门吗？所以有时候我在听人家讲经，我自己啊戒慎恐惧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想把我自己的法门呢强塞给呢前面的学生去修持，因为每个人根基不懂，法门不一样。好，这样懂齁？所以参禅是为了什么？彻破无明。参禅怎么彻破？眼前的镜像是半分的见分，半分的相分，偶合成一念的之间，一念的之间立镜像，一镜像起情事，一情事而有分别心，喜怒哀乐，一喜怒哀乐这些分别心而有世间八苦，求不得苦来了，或者是爱别离苦，一世间八苦而有烦恼现行，一烦恼现行，然后呢众生自己的习气偶合，那无明就妄生。所以三际十方法界在众生凡夫的我眼前是见尘不净所妄生的无明，无明的妄生。所以在无明的妄生中，习气偶合的构章里，现前一念做不了自己的主人，所以见境变生心，随波逐流，所以念念生灭，相似延续，来无所有，去无所从，缘生缘灭。那要怎样才能见尘清净，见性不动呢？见尘清净，见性不动，见性圆满，见性成佛呢？你如果懂得参禅的真功夫，就把师父刚刚念的那一套把它反过来。所以正知见时不起分别心，如大佛顶所楞严经所讲，什么知见立知，是即无明；知见无见，是即即灭内盘真见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参禅功夫，不只是普团功夫，二六十中日常生活，你如果能把师父刚刚讲的那一套转成自己的思维路子，给自己三年，但你不要把它变成什么逻辑在推理，也不要把它变成哲学在那边论道，那更也不要把它练成咒语在那边每天练这一段，用心思维修，给自己三个月三年。如祖师说，用心三十年，如果没有火候功夫，尽管割取老僧的舌头去，祖师不会骗我们的。所以可见是自己路子错了，或者是错用心了，或者是教导你的善知识自己也不会，难怪生熟两相欺，主禅期的法师自己不一定懂禅，那教出一些一样不一定懂禅法的弟子。那我们讲这种话不是在诽谤人，如果真实这些参禅的都脚跟点地，我相信真实的禅宗中风不会最低的，懂哦？那参禅我再问哦，临济宗的临济祖师有没有这办法会？临济宗的临济语录里有没有办法会？有没有光明灯？临济禅师的临济语录里有没有记录了他们搞过什么事？那为什么禅宗的临济宗，台湾的山头都是临济宗，逢年过节都是跟净土宗在抢信徒，中风最低啊？那这样对还是错？哎，我只能讲一句话，我信佛信因果，必有因果在。至于是什么，我也信应自己的因果，所以我不想多嘴，我只讲一句话，我自己也怎么苦修，我自己怎么脚跟点地比较重要，至于别人不共业就好，不共业就好。讲清楚哦，今天晚上跟你们聊到参禅。 啊，明天礼拜六，后天礼拜天放假啦，祝大家呢假日愉快，晚安。